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5:2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6号周二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今天是周二，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知道，我们也问候一下在新浪韩丽直播帖下面第一个留言的帕林宇的鱼。 哎，帕林宇的鱼呢，还直接在你那儿留完言以后呢，还直接转发了这条微博在自己家的，然后他说沙发和板凳时间都开始了。 看来是有备而来的， 是 爱北京的傻乐乐，咖啡也是咖，刘墨寒刘都已经到了还有这个 Vivian 卢都已经是这个属于早场哈，在外边一直排队，咱这大门一打开呢，就哗哗全都已经找好位置了哈，占据了有利位置。 对，有利位置。第一首歌来自 One Republic，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Preacher， 就是传教士。牧师然后呢听这个One Republic 的这个主唱唱的这个意思是，他是小孩的时候 When I was a kid my father was a preacher my grandfather is was a preacher， 就是他的，应该我如果刚才没听错啊，我这个记忆中他说他 我姥爷 他爷爷他祖父是个传教士，然后呢 some kind of a teacher， 就是那个像个就像那种就像一种老师一样，就一直像一种老师的形象一样在人们的这个面前，还而且呢他整天谈论的呢都是 talk about love， 就是他们的这个传教的传送的全是有关于爱的嘛，就是肯定是全是爱的这个东西。 这个爱能够解决世界上很多的问题哈，虽然说没有一个具体的办法，但是心中有爱的人就会变得非常柔软，有些事情呢就没有那么计较了。 是， 并且心怀有爱的人可能也更有耐心啊，更有爱心的去解决一些问题。 哎，那么所有教你知识的人中，这一类老师当然肯定是非常受欢迎，因为他只教你如何去爱这个世界，爱这生活，爱身边的人啊，然后呢比那些教你专业术语知识的人就是要柔和得多，就像韩丽说的，你要教你专业知识的那些人呢，肯定那些老师就恨铁不成钢，因为你一时半会儿肯定不会学得那么好，学得那么快，所以他肯定觉得你必须赶紧照我这个样子赶紧学，赶紧给我背出来那种。 虽然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在名称上没有爱这个字眼哈，但是内容上情绪上氛围上还是跟爱有关的，对吧？ 对。哎呦呦呦，怎么着蹦迪是吧？这个爱的比较匆忙。 不要这样好吗？ 好， 我准备的第一首歌你知道名字叫什么吗？ 还真听不出来，你这看来挺柔的呀，这第一首歌。 你看来没有看我的朋友圈 哦。 我今天推荐了一首歌在朋友圈里，所以我也在节目的第一开始呢，就与大家分享来自徐佳莹的《人啊》。 有些痛重叠了，有些梦撕裂了，有时候在笑之前已经哭过了。错过了，有些泪流干了，那些人走了就不再回来了。有时候我笑着，以为够幸福了，有时候抱怨日子虚伪的过着，有时候想不起来 嘉莹去年底啊，也就是距离今天最近的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她曾经给别人写过，然后自己拿回来唱的，叫做《人啊》。 哎呦，题目大了，人 对呀、 啊，太复杂了，怎么弄？ 我今天在朋友圈分享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很像是人举起了酒杯，对吗？就是一个开始与人啊，然后尽在不言中，然后干了啊。 是。 在这个过程里呢，我看到有一条评论哈，就是很经典，在这个歌里面所浓缩的大概就是人与人之间从开始的靠近到有些感情的碰撞之后，然后让两个人离得越来越远、而这个过程呢就有点像我们在这个如今的微信世界当中哈，大家在交友的世界里先是添加好友通过验证会修改备注，就是不见得管你叫什么野千啊、会叫什么 honey、baby 啊、什么 或者你啊、 老公啊等等等等。 这在微博世界里可以随便叫是吧？ 没有啊，在你的微信世界里、 在微信里 自己的微信世界里、 随便的叫的。 然后置顶聊天、慢慢的取消置顶、删除好友啊。这就是过程，如今谈恋爱搞对象、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这单人还置顶呢？ 哎， 单人置顶你还置得过来啊？你就顶多 当然有了，你没有单人置顶，你没有把你老婆置顶啊？ 工作群是一个置顶，然后家庭群是一个置顶，家庭群里边包括自己的妻儿。 哎，你置顶几个呀？你这一人都置顶了吧？我看。 对呀、那不是不是上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放眼望去，叶谦的这一屏幕上全是群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头像堆积成一个小方块 啊。对， 这就是叶谦的世界啊。找不到单人的，他不跟单人聊。 亲属群啊，什么家庭群，然后那个工作群 不上四个人，我不聊。对吧？ 单个的也有，但是一般来说 少，又少 啊，非常少。 对已婚男人，而且奔五的男人，这也是很正常的， 对 吧？ 你单个你 谁跟你聊啊？关键是， 对单个谁聊得过来啊？我天，一个人单着那么聊好几句， 谁愿意跟已婚男人聊啊？你告诉我， 那 对吧？ 那行吧， 对吧？ 好的， 聊什么？对不对？ 那可不是嘛，对吧？你失去了个很大的乐趣。好，给大家放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Down》，相信啊。 A gangster and his bride just walked in. We on the same team and we ballin'. Got me showing up my ring like I'm Jordan. And I'ma hold you down like you hold me. And I never tell a soul what you told me. When I was sitting in the cell, that's when you showed me. It takes a real one to put up with the old me. That's why you in the coupe with the low seat. That's why we in the game on the flow seat. With diamonds that they see from the nosebleed. You make a man feel like he won a trophy. 这张专辑啊叫做 Now That's What I Call Music， 现在啊这才是我说的音乐，第97啊第97号了，因为它从 No.1 开始的，然后一直到第97。这张专辑里面全都是两路或者是多路大牌明星或者是星星互相切磋合作的这个歌曲较多，一个人独唱的一个这个单个的这个组合或者是单个的歌手来出来演唱的这个较少，所以这首歌也是一个叫做 Fifth Harmony 和谁呢，和 Coochie Man 这两个人合作的。这首歌呢其实挺短的，2分50多秒， Down Down Down 一直在唱 Down， 不是那个这个刘若英的那个刘若英的那个当啊，那个是 那是动力火车的当、 啊、那是当是动力火车的， 刘若英是光 啊，哇这个光当，反正这不是这俩啊，这个是 down 是往下往下下下下降下降啊，是来自我刚才说的这两个人的合作啊，之前也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合作者在这一张专辑里边，所以很难得啊。我一看这个哟嚯，全都是比如说这 Weekend 和谁啊，和 Little Mix 啊什么什么的就合作啊，什么 Machine Gun Kelly 啊又跟谁啊，又跟什么 Jay Hertz 什么的，这些人都一起，其实他们都是单个的嘛，现在都在一起拼着来出牌， 这属于在某一种形式上大家来一些这个强强联手啊，一种双赢啊，一种声音世界里的碰撞。 但往往有的时候啊，就是你一看，就尤其是在电影这种电影界，你一看，好家伙，你比如说星爷也来了，是什么什么 孟达也来了， 周华健也来了，什么 周华健、 梁朝伟、哦、就是个影西的、哦、都来了，影哥的这个山西的，啊，什么梁朝伟也来了，就各路啊，刘德华什么的，你往这里一凑吧，那片子啊不一定好看。啊，然后最后你发现就是一个凑过来就是纯拼明星脸的一个烂剧本，这、就是经常有的事儿啊。 这个怎么说呢？初衷是好的啊，让他的影迷们有更多的看到自己这个喜欢的人啊新作品的机会，但有时候可能因为时间呢，还有这个作品本身哈、啊，没有演绎到位。 是你越多大腕儿以来，你越拼不出一个好东西来。 马上就要春节了，估计在各种晚会上，我们也会看到，可能会几路啊，可能是什么影视歌啊几路。的这样的艺人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全新的表演，都会有的。那年地花开，我们的听友到位了啊，到位了啊，各位朋友， 到位喽， 我来喽，嗯，板凳我已经准备好喽， 好嘞， 是，谢谢各位这么有这个自觉性哈，已经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的听友。同时呢，今天晚上的红人，我们也一再强调，也真的是鸡年尾声了啊。虽然你会觉得。这算个什么 啊， 鸡年尾声当个红人算什么， 就是 我要狗年红人， 就是这鸡年我鸡贼王中王，我怕这个 一个鸡尾巴了，对不对、嗯、我不要当这个红人。anyway 啊，随你。1506夜，也就是1506红的晚上120家，你愿意帮我们吗？ 还没走到最后，请别低着头，沿途间的梦是否有些不安和迷惑，有些应该紧握，有些该放手，为隐隐作痛走过才是真实的自我。做的 事情，多些幻想，少一些犹豫的途径。路不该是疑问句，要比谁都清晰。时间从来不为谁暂停了前进，就像爱从来不曾会风平浪静。未来就会淹谜底，命运捧在我手心。还没走到最后，有些不安和迷惑，有些应该紧握，有些该放手。回忆硬作痛，走过才是真实的自我。哦，别逃避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多些幻想，少一些犹豫的途径。路不该是疑问句，要比谁都清晰。时间从来不为谁暂停了前进，就像爱从来不曾会风平浪静。未来就会解谜底，命运捧在我手心。 来自林俊杰演唱的《以后要做的事儿》， 以后要做的事儿， 好多好多呢。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 明日又几何？ 这样不行啊，还是应该有行动力啊。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意识到了很多的成功，还有好多人和你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别人比你行动力强 啊！你这样鞭策自己吧，其实还算是怎么说呢？隔靴搔痒，有的是说的特狠。那你以为你还有明天呢？对吧？这你都生命无常，知道吗？就 心里没有点数吗？ 这么一下吓唬着你了，你呦呦还明日复明日呢？呦，你能活到几儿去？就这么一说，你就哦，对对对，是生命无常啊！对，这得天天的得加油啊！ 好嘞，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已经挑选出来了，他的这个求红想法还是很独特的哈，叫毛点熊，毛点熊很喜欢 毛点熊， 毛点熊 就是斑点狗的表兄弟啊， 他很喜欢养猫哈，所以今天晚上他是带猫出来求红的， 是 他养了一个黑猫警长， 不止一个吧，他估计他爱猫之人，他不可能只养一只， 对，家里很多，但是颜色都是黑色的哈。今天晚上呢，他想当红人。好了，虽然平常我很少见到你哈，但是有这个诚意，想帮我们120家，没问题，就你了。 好，然后咱们来一首欢快一点的歌曲，叫做《Want You Back》，想让你回来，来自 Haim。然后Haim唱完这首歌以后，咱们转一个身回来。 第二十段暖文章，我们下滑见。 Opposite lovers, you kept trying to prove me wrong, and I know that I

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忙碌的一年快要结束，而熟悉的象牙山村又回来了。电视剧《乡村爱情十》近日在腾讯视频开播，这一季谢大脚再婚的消息传遍了村庄，而之前爆红的小谢腾飞也要配上娃娃亲，家长里短的喜乐人生依然在延续。电视剧《谈判官》登陆湖南卫视，杨幂饰演的谈判专家童薇与黄子韬饰演的商业奇才谢小飞之间，围绕着职场、理想和爱情发生了一系列故事。两人从一开始互不看好，暗自交锋，到后期并肩作战，共赴谈判难关，童薇与谢小飞逐渐体会到了彼此的真心。电视剧《天下无诈》将于三月份在浙江卫视、北京卫视开播。该剧讲述了为破获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电信诈骗案件，原刑警队副队长邝忠临危受命，紧急成立反电诈支队，和猖狂的电信诈骗犯罪集团斗智斗勇，竭力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故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明天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2月6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又在一起了，共同要完成这10年中我们一直第20段会做的事情，就是暖文章和冷笑话。那首先呢，我们邀请一下今天晚上的爱养猫的一位红人哈， 是， 他那么爱养猫，但是名字呢却叫猫点熊， 猫点熊，可能是怎么猫点能，还是猫点熊啊？但是其实它这里边有毛字啊，叫毛点熊，毛点熊。 不是这仨字儿很难读，很难念，很不好看吗？ 确实。 不是你这确实把花眼花镜该戴就戴上了、啊。 是啊，就是那个多麻烦呀、啊，你说。 不是你这位置，我跟你讲，陈默也坐这儿、就是，人家也这么读、啊。 人家一个30开外的小伙子跟一个40开外的老小伙子。那是不一样的， 把老花镜戴上好不好，听我话好吧，咱们别露出一些尴尬的啊、老年期的事情好不好， 没问题啊，如果除了就是假装看不清你那字儿以外，我什么都看得清。 毛点熊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红人啊、携他们家的小猫啊、一起担当我们的红人，好吧，开始讲你的冷笑话。 今天就这么几句啊，就这么几句话。师傅借我点钱吧。哎呦，这种事情我得和我老婆商量商量。嗯、啊，你不是没有老婆吗，师傅？啊，对呀，所以没得商量。 I just stepped off the train. chilly evening rain. These days just ain't the same without you, lady. Right now my feet are wet and they don't know the steps. Or maybe they regret me leaving, lady. You're my passport home, my guiding light, my hand to hold. Oh, don't you know this? You're my passport home. Without you close, I can't go on. So darling, 感受完今天晚上夜间的冷笑话，也马上进入到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女人分手一次和分手五次的区别。前几天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蹦迪时代的小伙伴突然打我电话，他说晚上一起喝一点吧，我失恋了想买醉。我劝他说其实失恋的时候买醉是最愚蠢的行为，越喝越伤心。朋友自嘲了一下说，如果我说我没有那么难过你信吗？我只是有点郁闷而已。这些年陆陆续续的谈过几场恋爱，每一次分手最终都让我变得越来越坚强。面对分手我已经变得越来越熟练了。你知道一个女人分手第一次和分手三五次以后有什么区别吗？首先从分手后的24小时来看，分手一次会不断的刷新社交状态，不断的给他发短信发微信，内容从痛骂他负心到祈求和好如初，不吃饭不工作，生活变得一团糟。分手三五次之后呢，已经可以熟练的完成了告别仪式，然后心里接受这个结果，心里想着要变得更优秀才能遇到更好的人，于是开始做计划，也想好迎接下一段感情。从社交软件的更新状态来看，分手一次 在朋友圈发着那些矫情的话，恨不得让所有人知道自己失恋了有多难过，扬言要学会单身，不吃恋爱的苦，社交软件全是情感的心灵鸡汤。分手三五次之后，从朋友圈里很难看出来感情进展到什么地步，不会把情绪放在社交软件上，以至于恋爱分手了都很难在社交软件上找到在一起过的证明。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分手一次，修改备注，取消置顶，取消星标，还是没有舍得点删除，只是习惯性的点拉黑，因为拉黑的话聊天记录不会丢失，你把聊天记录从头到尾都看了一遍，从暧昧的时候再到互相埋怨，你觉得你一辈子都没办法忘记这个人。分手三五次，早在你们说了要分手的那一刻你就删除了他，手机里关于他的照片和截图通通删得一干二净，甚至还有他的朋友，你不给自己留任何一点关联，斩断了所有可能联系到的方式，以至于他走的那天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从遇见新的恋情来看，分手一次再也没办法相信爱情了，觉得全世界说爱你的人都在骗你，甚至觉得无论自己有多幸运，遇见多好的人都还是会分开。因为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让你开始害怕上了谈恋爱这件事情，你觉得你可能要孤老终身了。分手三五次，看到合适的人还是会去尝试，你开始明白其实人这一辈子就是要遇见很多的过客，很多人在你的生命里出现不过就是为了给你上一课，不过有人来就会有人走，你还是愿意相信爱情，也愿意相信自己还会有好的运气。从处理彼此送的礼物，分手一次的时候，起初你恨不得把所有关于他的记忆都清空，把所有他送的礼物都如数奉还，恨不得从来没有认识过他。可是后来又觉得于心不忍，毕竟是真心实意爱过，所以把照片加密，东西放进一个大箱子里，连回忆也全部锁起来。分手三五次之后，其实你都分不清哪些东西算是他送给你的，哪些东西是你自己买的，不过也觉得其实没那么重要了，你不会刻意的去避开那些所谓的雷区，不会刻意的去珍藏他送你的东西，你的日子就和以前一模一样，只是有的时候偶然看到手上戴着那颗因为习惯了没有取的戒指的时候，有一瞬间的恍惚。从和朋友聊天来看，分手一次的时候你拉着朋友骂他负心汉，喝酒喝到胃痛，翻来覆去也无法入睡，你一遍一遍问朋友自己哪里不好，哪里做错了，他为什么不爱你了，朋友一边轻声安慰着你，一边跟你说那些其实你早就明白的道理。分手三五次，你约朋友出来吃饭，语气很平常地提了你一句分手了，然后让朋友帮你物色新的男朋友，这个时候的你已经冷静地说出来分开的原因，也学会了给他找离开的理由，更学会了接受，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其实都没有原因，只看结果就好了。我想其实我们都在经历着这样的变化，第一次失恋分手会祈求对方不要走，会怀疑自己不值得被爱，第二次分手失恋的时候，对方走的时候哪怕心里翻江倒海也不肯说一句留下，第三次分手失恋，在对方的若即若离冷暴力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心情说再见，他走的那天

and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 w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Community's moving me. Choose to gleam as we're facing the dark.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when you're on the street, when leaving falls so high, I will comfort you. 好的，暖文章之后呢，我们又听了一首叶谦带来的歌曲。 哎，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挺不一样的哈、嗯、前面有很长的一段 OS 啊，这个 rap， 然后呢才有着这个很深情的一个一个唱腔哈。 是、嗯、那个让 Paul Simon 和这个 Gavin Gale 一起听一听他们当时的这首经典的老歌，后世的年轻人是如何的崇拜跟追随着拥趸着，然后把他们改编的有声有色的、 啊、OK， 那文章冷笑话在第二十段都已经这个完毕了哈，这个讲述完毕了。今天晚上我觉得这个外场哈格外的冷呢。 哟，怎么着？ 不是，这个是我们的红人毛点熊，这个养猫养狗非常的厉害，但是在这个聊天互动方面可能还是没有找到这个诀窍哈， 养红人不太好， 所以120加这件事情呢还是在这个持续的哈，这个缓慢的这个进行当中哈。 对，今儿有点悬啊，看着有点悬，现在是77个， 别说了，丢人啊。好啊，没关系啊，我们节目还有一小时呢， 这人都听见了、你再小声也听见了， 一切都是来得及的啊！听听这首歌，第三十段见。 坐在你的身边，还会有多少这样的时间？我要迎着这窗外的光线，牢牢地记住你微笑的侧脸。我说了离别不会伤悲，这是我对你唯一。

手，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36，晚上好，全球外面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6号周二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三时段开始，周二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这样好吗？ 这样怎么不好呢？这样挺好的，红人也在，然后咱们听众们也在，一下120，这都好。 这显得咱们太那个了。 刚才我也没嚷嚷什么呀，我就是说今天红人是不是这后来奋发图强了一下，一听你这 事。对啊，毛点熊可能真的一下急眼了，你知道吗？然后让场面呢弄得相当的热闹。 现在自己跟自己自问自答了，自问自答了60多条了。 没关系哈，因为快要放假了，大家呢这段时间可能是休息的比较早啊，大家就是带着甜蜜的满足感早点进入梦乡了。只要您能休息好啊，在今年的尾声好好的工作，白天时光里呢都有一些开心的事情，这对我们而言也是我们所希望和盼望的。 是，希望大家就是说不是节假日才开始放松自己，我们希望你平常就是有一个放松的姿态，然后一个温馨的晚上。好 ，Maroon 5可能能胜任这个责任，因为他的歌曲可以让大家清醒。 Just too different now. Well, I miss you in that denim jacket. I'll let you get away. I'll let you get away. Do you still wear that denim jacket? I'll let you get away. I'll let you get away. Cause the color of that blue sky just reminds me.Now someone else is taking you home. Yeah. Hands on the waist I used to hold. And I know it's my fault. I'm late to the dance. Cause you couldn't wait for me. And I understand why you never looked back once that door closed.

嗓子很赞的人啊，都曾经翻唱过。 就是他夜四个夜，等于是我的工作日。 啊、对，大家都盼着你这一周能大满贯。嗯、 对， 2018年对你的要求不高啊， 也就是说， 只是说能够来。 周一到周四、啊、这四个夜晚，是齐秦概括了的。 你的工作日的晚上， 对他唱的我这工作歌。 对，而且呢，大家都希望在这个男左女右的大家庭当中呢，每个人都会为这个节目的蒸蒸日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希望被别人说那个江河日下的节目，而是说十年半了依然会保有青春、保有人气的节目。 这忽然让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麦的，应该是丹麦的乒坛老将吧，瓦尔德内尔，他都打到多少岁了？你知道吗？他就跟咱们这儿三代与那个乒乓球手打来着。就是、 我刚才笑声真的不是这个老运动员哈，我是把你和他，把我们节目和他相比的感 觉、啊。对对，我就忽然想到瓦尔德内尔，他这个真的是运动寿命相当长，因为人家也是很科学的，人家说的这个。本身乒乓球它不用过太大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体能的那种、嗯、啊，所以说我可以保持到四五十岁，我 OK 的，这都是行的。不像说你四五十岁，很少有像马特乌斯那样40多岁还在球场上做职业这个运动员的，因为足球生涯可能是35岁以后，他这个就走下坡路嘛。然后你小年轻的就比你又快又壮的就有的是了。但是呢，这个像乒乓球这样的还是可以接着打下去的。所以呢，因为咱们这儿人才济济啊，所以咱们这儿就是乒坛上的这个选手经常是换一波又一波。但是人家这个瓦尔德内尔那一代的人呢，这瓦尔德内尔以他为首的就是， 他是瑞典的 啊、瑞典嘛，瑞典。 我觉得我刚才想 不是丹麦， 说错， 不是丹麦，瑞典。然后那个他就一直打，能一直打到这个40多岁的时候，等于说练了咱们三代，他陪练了咱们三代还是四代的这个乒乓球手啊，从师傅，从师爷到师傅到这个徒弟， 他在2016年的时候才正式的退役哈。 对， 确实是一个超级热爱乒乓球，而且 打了多少代， 在那些年外国选手基本上都放弃哈、嗯，不太敢和中国的选手招呼的时候，他依然是从内心对乒乓球这项运动的热爱出发哈。一直在过招， 厉害着呢， 从未被被超越哈，但是一直呢都会在坚守啊，这也确实和我们这档老节目有点相似哈， 对， 挺相似哈、嗯、不知道哪一天啊，可能你也会怀念这个曾经在夜晚陪伴了你很久的老节目 啊、其实是十年一路听下来的这些听友们，他们比咱们厉害，我觉得 那 应该是比咱们厉害多了。 今天晚上的红人毛点熊，他是1988年12月13号出生的，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247人啊、最新关注的是铲屎官和主子们啊，这个现在的 这 名儿起的、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 因为他们是爱宠物的嘛， 对 对， 所以他们老拿一个那种小铲嘛、 嗯， 就是得把那个宠物的那个排泄物给铲出去、 嗯， 然后他再把那个什么猫砂从那个、 哦、 那个漏里漏出去，就只铲走那些该铲走的。 你也养过猫， 然后猫砂往下，就又漏下来了啊。这个就所以他们给自己就起了这么个官，他那这也算是官，就像当年弼马温一样，那就叫弼马温嘛。那么你们现在是伺候这些宠物的这么个伺候法，你就铲屎官。 对，毛点熊他说他的名字的来历呢，是因为他家里还有养了几只小狗 啊、哦，狗。 对，真的是一个特别爱动物的。 那猫猫狗狗在一起可有爱了，一天到晚的，好家伙，就剩高兴了，看着这堆孩子们是吧？好，这首歌曲来自 Blur 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一个地名，叫做平壤。 I look down. 其实美丽的，但是都过去了。当年的感动呢，多半忘了。后来的我们呢，呼吸着，去哪里旅行呢？酸甜的时光留下来，人得往前走，走过一路的碎石头，才知道平凡多难得。以后最后还是需要降落，蒸发的眼泪呢，也许无所谓了。光阴它对我说该幸福了，记忆摆在心中， 这首歌呢是来自辛晓琪演唱的《听寂寞说》。 嗯， 怎么没说完呢？ 因为光阴它有时是忽然会溜走的，光阴会忽然怎么说？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戛然而止的啊。 太气人了！ 辛晓琪用了一个太气人的结尾啊， 没有了 一种新型的手法结尾啊。 但如果你真的是很入神的在听的话，一下子这个戛然而止，就好像是你突然间。一下子自己跳戏了一样哈， 嗯， 这也许就是直播节目的一个不能预料，同时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缘由所在哈。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一点我们还是随时啊、随时无能为力的，随时无能为力，像话吗？ 我觉得在男左女右的世界里，有很多听友真的像我们的一个特别的别动队一样哈，就是那种应急部队一样。每当这个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总会第一时间火线登场，让我们的这个外场哈一下子热闹起来了。245啊，你自己一张照片啊，从我们77条惨淡的那个状态啊，一下子一跃245，你说你何德何能？ 哎呀，这真是，好吧，来一首老歌，纪念一下。Unforgettable, 来自 Nat King Cole. OK, 我们听完这首歌第四时段见。 Unforgettable,

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8，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周二的晚上到了他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天的红人不惜余力的呢，将我们的新浪微博的留言板一直现在顶到了2300条，271条了，现在谢谢。 从当时77条的惨淡哈，到这个23:33啊，第四时段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如此的盛世。 对，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2月6号周二晚上第四时段的 NZNY。说实话，每天晚上聊天能聊出什么来？如果说在微博的世界当中，大家彼此见面的时候，其实真的有点难。但是我看到我们的听友呢，他们有一个核心的聊天的一个话题，就是哎，你什么时候听的？ 啊，你什么时候红的？啊，你是红人吗？ 哎，你哪年听众啊？ 对， 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啊，就大家会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出处啊。 怎么盘道啊？ 没有聊天嘛，聊天就问问英雄，得问问出处嘛。然后呢，我就会看到他们之间聊天里会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发自肺腑，应该说很率性的回答，不曾一起的点滴啊。他曾经评论哟，景海。我11年去北京的时候 啊， 我接触到了男左女右。我个人啊也是比较钟情于听收音机的， 是 这档节目是唯一喜欢到骨子里的一档节目。 吓死我！我以为这档节目是唯一让我摔收音机的节目。 没有了，喜欢到骨子里了。 听这口气不像。行，这个韩立有的时候他也有读失败的时候啊，你看语气跟用词啊相当的之险恶。我们待会儿再念一遍你的短信啊。 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我感叹，这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想不勉强起我，还算 欢。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哭而坚，说算就算。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Lovers say that in France, c'est bon, c'est bon. When they thrill to romance, c'est bon, c'est bon. It means that it's so good. Ah,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So I say it to you, c'est bon, c'est bon. Like the French people do, c'est bon, c'est bon. Because it's all so good.Every word, every sigh, every kiss, dear, leads to only one thought, and it's this, dear. Oh, it's so good. C'est bon, c'est bon. Nothing else can replace. C'est bon, c'est bon. Just your slightest embrace. C'est bon, c'est bon. And if you only would.Be my own for the rest of my days. I will whisper this phrase.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The river Seine,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The left bank,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The Eiffel Tower, c'est bon.Meatballs, pizza, scone, chili. Now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too. En voyant notre lumière. Hey, watch your language. I have only one thought, and it's this, dear. Oh, it's so good. Nothing else can replace. Just your slightest embrace.And if you only would be my own for the rest of my days, I will whisper this phrase, my darling,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Gigi,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Mimi, c'est bon, c'est bon. And all those mamsellies, c'est bon. In fact, you'd be surprised how much good stuff there is around here, Frank. Dan Martin, 这首歌，你别看他是用这个一直在用英文在唱，但是最关键的这歌名他唱出来的啊，最关键的这个 c'est bon 其实不是英文啊，这个其实是应该是属于地中海沿岸那边的。朋友们啊，你们都能听懂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c'est bon， 其实它就是 c'est bon 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其实全名叫做 c'est bon，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拉美爵士一个老歌，拉美流派的爵士啊， 很高级， 对，由 Dan Martin 来唱出来，那整首歌都是用英文唱的，也挺有意思的。哎，就这歌名这专关键一句就是 c'est bon。他必须得用法文唱出来。 嗯，在众多熟悉的朋友的身影当中，会看到不曾见过的注册名字的听友。 嗯， 芳儿每天笑容都晴朗，哎，好名字，芳儿每天笑容都晴朗，来了。 好，好名字，就是晴朗，看着他的那个名字里边有芬芳的芳， 嗯， 有笑容， 还有晴朗、哎、这怎么能让人不高兴呢，这种名字。 对啊，然后他也到场之后呢，去和一些朋友聊天，首先他瞄上了水瓶座的大傻子啊，这是他的名字啊，注册名字，然后马上跟他说，我跟你讲啊，我们水瓶并不傻哟， 我水瓶其实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嗯、不仅聪明而且是摸不清啊，他属于就是在十二个这圈里哈，他是真的是鬼马精灵。 对、 啊、 那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感觉啊，嗯， 尤其强烈， 比我这种父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闺女啊，这大闺女就是这么个主啊。 因为其他的就是十二个十一个人里呢，基本上你从这个规律啊概率啊你都能够判断出，比如说哎，天蝎女她们容易是什么样的，可是你不能界定水瓶男和水瓶女， 对， 一千个水瓶女一千个样子啊。 是， 你以为你跟她的时候她的那些套路，下一个水瓶女你用上去就都用了， 嗯， 不好使。 她这个接收信息量很大，这类人、啊、 对，他们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外星人嘛， 嗯 啊，所以他们真的不傻。那刚才那位名字很清新的朋友估计也是水瓶女对吧，所以才上来之后呢就怒怼他。 那好家伙 不重要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平和的去接纳我们每个人的标签上的东西吧。 大宝，你的心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换过新的家具，大风天同桌搬家到工体，难过就看戏剧，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路过长春街西，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河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这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和未平静的喘息，想念是身体的潮汐，沉默是呼吸的伴侣，对抗突袭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车来人往在拥挤，红男绿女在亲密，带着伤害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 放弃 宋轩斌，你不在的北京，我依然在这里，直到等到你。 Branches green along the stream that runs to sea. Listen to my plea. Listen, willow, and weep for me. Gone, my lover's dream. Lovely summer dream. Gone.Me here to weep my tears into the stream, sad as I can be. Hear me, willow, and weep for me. Whisper to the wind to say that love is sin, to leave my heart.Murmur to the night, hide a starry light, so none will find me sighing and crying all alone. Weeping willow tree, weep in sympathy. Bend your branches down along the ground and cover me. Shadows fall. Bend, oh willow, and weep for me. To leave my heart aching and making this moan.Branches down along the ground and cover me when the shadows fall. 告诉你这个演唱者的名字里，先告诉你他的 second name 是 Simon， 那么我让你猜他是男的是女歌手是男歌手，你还真猜不出来啊。这首歌曲叫做 Will You Wait For Me， 但是他这个、人名呢，如果我说出他 first name， 你当然一下你就知道他是男女了。那他的 second name， 他反正他的名字里有一个叫 Simon， 嗯，什么什么西蒙，什么西蒙呢？你觉得刚才这个嗓音是男是女？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是女的。 哎，对了，因为我这么一问你就会在想还、好像我有点怀疑的那个确实是真的。对，你怀疑的这个是对的，这个非常出色的中低音区的女歌手叫做 Nina Simon， 妮娜西蒙，这首歌曲叫做 Wait Wait For Me。 男左女右的听众听了十多年了，就是这些音乐对他们而言，演唱者是男是女，一般人可能会想半天。 其实当年 对他们而言， 对当年我因为这种不新鲜了哈，因为当年我放的那个是谁来着？是那个是 你最爱放的那个， 对，那个 Cassandra Wilson 是 卡桑德拉威尔森，这是一个最最 明显的 典型的，让你们就是一听就是没法猜的那种。最后还有一天，好像是听了有几个月吧，还是有那么半年多，最后有一天我终于 揭晓了，这韩立才说啊，我听了那么久，她是一个女歌手。 就是因为她的音色比较的低音领域哈，又很粗啊，听上去就像一个男人在唱歌。但是这个我觉得有一些细腻的部分，细节的部分，其实还是能听出女儿腔的哈。 对， 就是还是能感觉出那种女人的阴柔在里面的。不过在晚上听这样的歌真的好舒服，就有一种像在度假某个海边的海景房。 对，这种歌曲就是你需要环境啊，它真是需要环境。你要是它嘈杂的，你比如说你要是在 白炽灯下不能听 啊，而且你在这个闹市夜市不能听。 是、 啊、你比如说哪儿好这个锅碗瓢盆那儿吵 着，孩子在叫， 吵着虾， 吵 着虾米什么的，这都不行， 不能听。 打麻将不能听，打麻将谁听？ 玩游戏也不能听。 对啊， 一定是在这个情调的氛围里哈，就是人们都松弛下来，想过一点和以往的日子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夜晚的时候， 是 吧？小蜡烛点起来啊，小酒杯倒上。就整个人都是很美的时候， 还是需要一些环境配合的，就像酒它需要一些容器来配合，你再美的一杯啤酒你给它搁在一个茶杯里， 大碗里 这大碗大瓷碗里，你也那杯美啤就白糟蹋了，你知道，连泡沫什么的都显现不出来了。 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怕回忆突然翻滚，交通车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 是许飞翻唱的《突然好想你》，这是在这个晚上啊，在这个临别的时刻，我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 嗯，突然好想你是突然又结束的那么一种歌曲，就唱到为止，点到为止，也不能老在你耳边说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哦，可想你，可想你，可想你了，可想你了，我想你。你多烦呢，对吗？多烦！最后你被别人，你可千万别想我了啊！我有什么让你想的，我以后改还不行吗？绝对不能再这样。 在2月6号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要和你说一件事情 啊！你说， 我们在鸡年就是在鸡年的第一个开工的夜晚，就是一年前的今晚 啊， 就是2017年的2月6号，我们经过了这个春节假期之后回到了直播间啊！你看， 我们的第十年， 对， 1293红开启的那个夜晚，你看你我啊， 一月 乐成那个德行了。 那一年，也就是说去年的那个春节是1月多就过完了， 对，1月27号